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杨坤所演唱的《今天是你的生日》。国庆长假终于开始了，怎么样？你的状态如何？可能会有一小部分朋友的长假从中秋节就开始了，中间请个年假，你足足可以休息半个月以上，真的很爽，让人羡慕嫉妒恨的。但是我想，大部分朋友可能跟王平一样，从10月1号这个长假才算是真正的开始。你有提前规划吗？准备去哪里玩？如何出行？如果你准备自驾出游的话，王平想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提醒各位，国庆节高速公路免费的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而且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免费的状态，所以假期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定很多，各位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另外，要是高速公路出现堵车的状况之下的话，请各位千万不要太过心急，最最重要的提醒就是不要去轻易占道，占用应急车道，请各位让出生命通道。另外，按照以往的经验，高速公路堵车的时候一般堵的时间都不会太短，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以前的照片当中会有很多人下车在高速公路当中散步，甚至是遛宠物，还有在吃火锅打牌的。我觉得如果真的堵那么久，确定高速公路上是安全的，下来放松筋骨在安全的区域内，倒无可厚非。但是请各位一定注意不要在路中间来回穿梭，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这种假期当中不愉快的事情。另外，特别要提醒各位，麻烦各位不要在高速公路上去乱丢垃圾。以往的长假，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照片，高速公路堵成了一个大的停车场，等到不堵车了，高速公路又成了垃圾场。所以王平在这个时间特别特别就提醒大家，一定要文明出行。各位如果想要开开心心的玩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尽可能去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这样可能才会顺畅一点。我觉得高速公路在长假这一段时间真的会出现堵车的状况。好，今天的第二份祝福送给选择自驾出游的朋友，祝你们旅途愉快。来听汪峰的《我爱你中国》。 树上的枝桠，

装的醉。 没有时间去改的一些聚会终于可以攒局了。你刚刚可以听到陈楚生唱到了这句歌词，我以为我在往上飞。我在想可能收听前会有很多的朋友都感受过醉酒的这种状态。那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就有个好同事非常好酒，每天都要喝上一两杯，告诉我他非常喜欢这种似醉没醉半醒不醒，感觉自己已经轻飘飘的这种状态，身体而且还不难受。我说其实你这种状态就是懵了，已经醉了。他说不是，那是一种境界。他跟我煞有其事说，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的状态，就是潜意识里的很多灵感都会跑出来，也是他想象力和创作力最为丰富的时候。他说古代很多的大诗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从古至今那么多的文人墨客都是借酒才写出那些流传至今的好诗篇，比如说什么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景色，斗酒诗百篇的激情，当然也有借酒消愁愁更愁的这种状态。关于酒的这些诗篇他说了很多，煞有其事，真的是说得头头是道。我想每一个爱酒的人可能都会一二三说出自己的理由。我想提醒各位听这首歌的理由就是，酒在生活当中特别是朋友聚会的时候真的可以助兴，但是长假期间各位请一定不要贪杯，千万不要那种很恶劣的劝酒。稍后的时间我会告诉你劝酒的后果，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最最重要就是长假期间千万不要酒驾。好了，来听林忆莲所演唱的酒后的心声。 歌曲呢要跟你们分享的，那可是呢我觉得我们的唱呢一定不是很准确，唱的不是很好，那你们可不可以教我们唱一遍啊？你们可不可以教我们唱？其实除了我以外呢，我们的乐队朋友里面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很喜欢这个歌，然后他们都会唱，不过呢我想请你们先教他们一次，然后我们再来唱给你们听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先选哪一个？哎，为什么刘永亮不见了？他已经 选谁 ？OK， 我们选我们美国来的朋友，好不好 ？Wicky，Wicky， do you know how to sing this？ I've been practicing, yeah. You've been practicing, okay. Okay, 那我们各位朋友教他唱一次好不好？我们教他唱我不醉我不醉不醉家里没动情话好不好？好，来吧。Okay, Winky, no, huh? Okay. Now it's Winky's turn. Winky 要唱给你们听咯。 我不醉，我不醉，不醉，家里没动静。哇！ 哇 ！OK， 好，接下来你们要选谁唱？哦、，OK， 我们要选这位呢，他今天是他的 Happy Birthday 哦，今天是他的 Birthday。他是来自日本的卡斯长，卡斯长 ，Can you sing？ 我不醉，我不醉，不醉，家里没动静。Can you sing？ Maybe。 OK， 那我们给一些掌声，卡斯长，他来唱这一句好不好？你要陪他一起唱哦，来吧。 我不醉，我不醉，不醉，家里没动静。 好，那 我知道 美国朋友也唱了，日本的朋友也唱了，还有谁要唱呢？ 他要唱，他懂的呢。 我们的第一吉他手 Rudy， 来自菲律宾的 Rudy。 不行了，你们要教他唱一次好不好？你们来唱，教他一次好不好？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 我一晚上不睡床，黑空间里面流浪。 OK 啊，掌声鼓励。 OK， 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唱这个歌了，好不好？

这是来自于刀郎所演唱的《我的祖国》。前两天在微博微信当中就有很多人在追问我说，国庆长假那么长的一个假期你如何安排的，回南京陪父母。仔细想想，好像这么多年来只要是超过三天以上的假期，一般我都回南京陪父母。原因很简单，长时间在北京，不在南京，不在他们身边，难得放假那还不回家。再仔细想想，除了我自己难得放假，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属于那种难得放假的。想想哪一个景点现在人不多，去哪里玩能够真正的玩得尽兴，要是到景点去看这些拥挤的人群，倒不如你就留在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广州，早高峰的地铁你每天都能够见到那样的人群，何必舍近取远。所以我个人觉得，越是这种假期越可以安安心心的在家陪陪父母，陪他们买买菜、做做饭、看看电影、逛逛街，其实是最好的一种放松状态。讲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前一段时间我有看过一条新闻，说有个老人拿着自己的手机到一个手机的维修店，跟那个服务员说，我手机坏了，能不能帮我修一下。那个小哥拿过手机一看，摆弄两下就给大爷还过去了，说大爷，你的手机是好的没坏。大爷说，是好的吗？那我儿子怎么这么长时间不给我打电话呢？我以为我手机坏了。当时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心猛地一揪一下，好像被谁挠了一下，很疼。这个大爷其实对他的儿子要求并不高，就是你给他打个电话，甚至都不要你回家。所以想要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为了自己的梦想一直坚持在陌生的城市在打拼？你有多久没有回家了？你有多久没有打电话了？难得假期不要在外面再折腾了，回家看看吧。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刘德华的这一首《回家真好》。 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而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差。在吵，老板不停在拉，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回家才知道

是来自于常石磊所演唱的《我爱你中国》。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要延续节目上半段的话题，就是长假开始了，朋友聚餐，家人聚餐在所难免，喝点小酒怡情也是属于正常的事情。可是好像每一个酒局当中可能都会出现一两个很会劝酒的人，好像不喝真的不好意思。但是今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面对这个长假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想告诉那些会劝酒而且善于劝酒的一些朋友，你在不知不觉劝酒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承担的一些法律责任。首先第一点，明知醉酒人不能喝酒，在因为喝酒引发了醉酒人疾病的发作，导致伤残、死亡等损害后果的情况下，是否知道对方的身体状况，成为同饮人应否承担过错责任的前提。如果同饮人不了解，在劝了少量酒的情况之下诱发了对方的疾病，此时同饮人无需承担过错责任。但听好了，是但，依据民法通则中的公平责任原则，同饮人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赔偿责任。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劝了大量的酒，则应该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点就是强迫性劝酒，如果在饮酒的过程当中有明显的强迫性劝酒行为，比如说野蛮灌酒、言语要挟刺激对方不喝就纠缠不休等等，只要是主观上存在过错，此时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劝酒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酒后进行驾车、游泳、剧烈运动未加以阻止，根据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在明知对方酒后驾车而不加以劝阻的情况下，一旦出事，同饮人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第四，未将醉酒者安全送达，如果你没有将醉酒的这个人送回，而发生了类似于酒后跌伤等一系列的情况，同饮人是否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呢？对此应结合饮酒者当时的神情状况来加以判断。如果饮酒者已经失去或者是即将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能力，无法支配自己的行为时，此时同饮人负有一定的监护照顾义务。如果没有将其送到医院或者安全送回家，或者不足以在合理的时间内让其达到有人照顾的情况，比如家中无人，此时若出现意外，根据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同饮人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是不是很多朋友在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呢？所以在这个时间，汪平提醒各位，酒桌上还是少劝一点酒吧，不要劝别人喝大酒，否则你可能要承担你想象不到的后果。是朋友的千万不要再劝酒了。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张浩哲所演唱的《酒醉后你会想起什么》。 今夜我喝醉了，醉得好难过，为什么今夜久违特别的哭，明知道就是苦，为何再一杯，最后的我样子像什么，莫非你也喝醉了，醉得好难过，为什么今夜你特别的醉，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个谜，期盼酒后对我吐真言，酒醉以后你会想什么，酒醉以后你会想什么，酒醉以后 知道。是个谜，期盼酒后对我吐真言，酒醉以后你会想什么，酒醉以后你会想什么， 是来自于张浩哲所演唱的《酒醉后你会想起什么》。再次提醒各位，长假聚餐很正常，少喝点，小酒怡情。那如果你选择出去玩，那王平就提醒各位，请文明出行，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坏了旅游的这份好心情。好了，节目最后再次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当然再次的也要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送上的是沙宝亮所演唱的《那么爱你》，歌声当中，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我曾经以为在你的身旁，能静聆听你心跳的声音，那么美丽，令人着迷，有什么能比得上你的笑容，倒下一点点映红你的脸，爱的黎明被你叫醒，我的脚步走不出你的思念，离开你越远，想你就越多。我爱你中国，多想在你怀里把你的手紧握，想让你绵绵不绝，滚烫的热血从我的心上源源流过，我爱你中国，我愿意是你最想盛开的花朵，雪花里仍然有那朵木的颜色，温暖着所有的寂寞。 上远远流过。想盛开的花朵，雪花里仍然有那朵朵的颜色，温暖着所有的寂寞。雪花里仍然有那朵朵的颜色，温暖着所有的寂寞。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下